现在消失的人海，我要那么勇敢地说出来。

知道，不知道青春会老。啊哈啊哈啊哈啊，寒食 你是我，我是你，一生亲爱的，我的心，你的心，一起深爱的，天长地久的爱情，求着你给我好好的说。感动，我在等，我在说，一生亲爱的，我在等，我在说，一个亲爱的，天长地久的感动。

些两颗心的灯，有三个字没说出口，哪一个人肯到老死守，我陪他干了这杯酒，在一口热汤满一双冷的手，有几分醉心被谁偷，几半车泪水一同滚落了后，杯中酸苦的滋味在我第一个秋，给我埋下一个梦，你探究要多久才有幸福的时候，一路上来时无风，半生情谁来左右，别无他求，太此真的永久，喝一口烈红，借两颗心的灯，有三个字没说出口，哪一个人肯到老死守，我陪他干了这杯酒，在一口热后暖一双冷的手，有七分醉心被谁偷，几半车泪水一同滚落了后，杯中酸苦的滋味喝一口热红，借两颗心的灯，有三个字没说出口，哪一个人肯到老死守，我陪他干了这杯酒，再一口热红暖一双冷的手，有七分醉心被谁偷，几半车泪水一同滚落了后，杯中酸苦的滋味 起我不完美，你会不会逃离我生命的范围，想着你的滋味，我会不会把这个枕头变得甜美，想起白天的约会，上的咖啡，只怕感情已沉睡，远离我梦中的堡垒，一个人失眠，全世界失眠，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，幸福的失眠，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，如 合声没想到了点，如何爱你爱到终点。你会不会好像我一样不能睡？想想你的暧昧，我会不会数不到绵羊一双一对？想起白天的约会，晚上的咖啡，只怕感情如潮水，远离我梦中的堡垒。一个人失眠，全世界失眠，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。幸福的失眠，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，如何想你想到了点。想你想到了点，如何爱你爱到终点，如何爱你爱到终点。 牵着手哼唱，我们红着脸昂张望，舞台如梦一样。流水的年华，那些悄悄话，许过的愿仿佛圆化，此刻我最应该为你唱歌。你挥挥手，我能感受，当你为我叫的时候，或许握紧这肩头，也是因为幸福的颤抖。路不好走，一切依旧，蔓延的爱找不到理由，就像你年少时的沉默，我总无法